世界能多大，一个人也活出微笑。多荣幸在遇过孤独，才学会更珍惜幸福。心为主，自由做主，管他孤单也要唱，记录快乐或悲伤，用我的胸膛挺出了前方，一无所有也要唱，这个世界能多大，一个人也活想。孤单也要唱，喜怒快乐或悲伤，我们有翅膀更自由奔放，一无所有也要唱，这个世界能多大， 这首歌的歌名只有一个字，叫做唱。徐志安把唱歌的歌者，他的孤独和繁华唱得至情至深。对于华语流行乐坛的每一个唱歌的歌手来说，红馆无疑都是特别的。很多人花了十几年的时间终于站上了红馆，也有人用尽了一生的力气最终也未能如愿。这个当时还只有17岁就在红馆开了4场歌唱的年轻人，无疑是让人嫉妒的。17岁的小旋风林志颖在红馆开他的歌唱，场场爆满。当时他唱的那首《17岁》那年的雨季，引来万人的合唱。他真的只有17岁，他也是到现在为止在红馆举行演唱会最年轻的歌手。 存在于漫漫日记。 听着某些歌，就仿佛想念的人轻轻坐在自己的身旁，欢喜又悲伤。最美时光， 最美时光，我是钟庆。今天我们要继续来怀念那些年来自于红馆的歌声。这一位他作为演员无可争议，但是作为歌手当年却是饱受争议。这是四大天王当中成名最早的刘德华，当年也是第一个在嗓音上被判过死刑的歌者。但有意思的是，正是这样的一个歌者，后来他的唱片在亚洲的总销量超过5000万张，唱过1000多首歌，甚至被列入了世界吉尼斯纪录。1994年，在红馆的第一场刘德华的个人演唱会，对他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，因为成功与否将会决定他在香港歌坛的地位。结果这次演唱会10几场，场场都爆满，加深了刘德华作为天王的地位，也让很多人对他的唱功质疑的问题进行了打消。在那场演唱会上，最让人感动的莫过于这首歌《一起走过的日子》。 走过的日子，现在剩下我独行，如何让心声一一讲你知？从来无人明白我，唯一你给我好日子，有你有我有情，有生有死有义，多少风波都愿闯，只因彼此不死的梦。有你有我有情，有天有海有地，不可猜测总有天意，才珍惜相处的日子。告别话仍未多讲，只抛低这个伤心的汉子。睡了，谁分享今生的日子？活着但是没灵魂，才明白生死之间的意思。情浓完全明白了，才甘心披上孤独衣。有你有我有情，有天有海有地。当天一起不自知。分开放置根本心极痴，有你有我有情，有生有死有义，思想解释当我不智，如今想倾诉给谁知，剩下全忘旧身影，今只得千亿伤心的句子。睡了，谁分享今生的日子？活着但是没灵魂，才明白生死之间的意思。情浓完全明白了，才甘心披上孤独衣。有你有我有情，有天有海有地。有你有我有情，有生有死有义，只想解释当我不智，如今想倾诉给谁知，剩下绝望旧身影，今只得千亿伤心的句子。剩下绝望旧身影，今只得千亿伤心的句子。 我记得在刘德华第二次领到最受欢迎男歌手的这个奖项的时候，他的获奖感言就是，我今天拥有的歌迷都是我一点一点慢慢争回来的。刘德华这句话其实所言不虚，从一个嗓音并不是完美的歌者到红馆开歌唱的天王，刘德华付出的又岂止是努力二字呢？要想在红馆开场，不仅仅是在江湖地位上的难度，更是在程序上的。因为红馆是一个足够有傲娇资本的场馆，开唱的主办方需要提前两个月就提出申请，而红馆呢会在半个月之内回复你是或者是不可以。一般的演唱会租用场地的时间是9点到晚上12点，所以再大的明星超过时间照样是不讲情面。2008年的时候，刘德华在做他的跨年演唱会，当时返场的时候唱了5首歌，结果到12:40才完成，所以最后也因为超时被罚了6位数字的罚金。这场演唱会除了罚金之后的新闻，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另一首歌，有一首歌叫做《牧笛》，为了表现牛郎织女他们从相识到相恋到后来分离的故事。当时演唱会有一个场景，就是让刘德华跪地请求菩萨成全他和织女的爱情，一个巨型的观音在不到30秒就充气完成。而这个形象呢，实际上是刘德华在家中一笔一画画出来的模型。 在这遥远的草原上，有个山林少年郎，他每天勤奋的牧牛羊，孤单是他最佳伙伴。有一天老金牛带他到金湖畔，仙女们散舞沐浴梳妆，莫名的勇气他拾起一件衣裳，刹那间地摇天荒，同暖心早为你下凡。哦，你这一首我唯一的期待，七夕雨也为我飘来，我注定是一辈子缠绵纠缠，天长也苦不尽，我对你思念惆怅，我也只能夜夜的望着那每一次倔强两难。 那每一次鹊桥两岸，那每一次鹊桥两岸。 从此诗人失去

重新回顾的确是需要一份勇气的。那一年的十一月，被查出来身患癌症的他穿上婚纱带病登上舞台，举办了他的告别演唱会。身上穿的那一身洁白的婚纱是他的老朋友刘培基为他量身打造的，让他在舞台上能够嫁一次。伴随着夕阳之歌，这位绝美的新娘嫁给了舞台，嫁给了无数的歌迷。 就过光阴褪减，欢欣总短暂，未再返。哪个看透我梦想是平淡？曾遇上几多风雨翻，即我交错梦幻。曾遇你真心的臂弯，伴我走过患难。奔波总心。路上分了波折，再一关，一天想到归去难以忘。 想 就像是一朵曼珠沙华，刹那芳华。在红馆的八个晚上，梅艳芳就好像是要把她一生当中的所有美好都绽放呈现。她用了最耀眼的舞台，最如痴如醉的歌声，以及最百变的形象。这场演唱会之后没有多久，梅艳芳就病逝了。有人说她就是80年代香港最棒的女歌手，唱过《坏女孩的叛逆》，也唱过《似是故人来的典雅》，唱过《恋银红唇的性感》，也唱过《梦里共醉的传统》。她是当之无愧的东方麦当娜，但是对我来说，我觉得最钦佩她的一点，不是在歌艺，而是她在宣布患了癌症之后，下一条消息居然是买好了灵位，然后继续的大制作的演唱会。当时她还预计着在美国要办巡演。豁达到这个程度的女人，其实美丽已经是她收放自如的一部分。林夕在她的追悼会的悼词当中，曾经有一句后来广为流传的句子，她说：“虽然我们不可能改变生命的长度，但是可以改变生命的宽度。有生之年，抱紧眼前人吧。” 错，从未介意怎么讲我，失恋太多都不可以摸，疲倦亦要去面对，是我错或对，谁若孤单都想找伴侣，其实我也只想一生一对，即使有些伤心过去，情就的心一般都易碎，我更不懂怎去遮掩眼泪，只想一双安慰的手来替我抹去了泪水。请不必再等，求你我开心，就当我是永远失恋的人，别再理会那个是谁， 那个是谁， 若你爱我对我认真，别再等，求你我开心，就当你是我眼中那沙尘，又似世上每个过路人， 每个过路人 期待会变冷的一个吻。 听着某些歌，就仿佛想念的人轻轻坐在自己的身旁，欢喜又悲伤。最美时光， 华语乐坛这些年来并没有像90年代那样呈现繁华的样貌，甚至是逐渐的有些衰落的迹象。但是很有意思的是，承载着华语乐团兴衰的红馆，它的吸引力却一直没有减退，甚至是越来越火爆。原因其实很简单，那就是红馆虽然很红，但是这里的演出门票却并不贵。所有的演唱会的票价这些年来一直没有变过，180到480港元。而且无论是像刘德华、张学友，还是谭咏麟、徐小凤，都是在这个范围之内。这是一位后来的歌神，被称作第三代歌神的陈奕迅。他有一首歌就叫做《演唱会》，其实这首歌也是他在开演唱会时候的真实写照。从99年到后来，他在红馆开了88场歌唱，而他第一次登上红馆的舞台，也跟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位歌者有关。那年发行了3张专辑的陈奕迅，终于得以和梅艳芳合唱了一首歌《同声一哭》。后来他也因为这首歌的影响力，在香港红馆连开了4场歌唱。当年靠着翻唱歌神的天王天后作品出身的陈奕迅，确实是坐实了 K 歌之王这个名称。但是后来当他走到不逊色于前辈的高度的时候，这个当年的山寨的荣耀，后来却成了一种王者的低调。 K 歌之王， 我唱得不够动人，你别皱眉，我愿意和你约定至死，我只想嬉戏畅游到下世纪，请你别嫌我将这煽情奉献给你，还能凭什么拥抱若未令你兴奋，然而地唱出写在情歌的情感，还能凭什么要是爱不可感动人，俗套的歌词煽动你恻隐，谁人又相信一世一生这肤浅对白，来吧送给你要几百万人流泪过的歌，如从未听过，誓言如幸福摩天轮，才恋爱因你要呼天叫地，爱爱爱爱那么多，将我漫天心血一一抛到银河，谁是垃圾，谁不舍我难过，分一丁点赠我，我唱出心里话时眼泪会流，要是怕难过抱住我手，我只得千语万言放在你心，比渴望地老天荒更简单，未算罕有，谁人又相信一世一生这肤浅对白，来吧送给你要几百万人流泪过的歌，如从未听过，誓言如幸福天伦，才令我因你要呼天叫地，爱爱爱爱那么多，给你用力作20首不舍不倦，还附送你爱得破火，给你卖力唱20首真心真意，你共共都因我动，无人及我，你怎么竟然说 K 歌之王是我，只想跟你未来